快乐啊！继续， 继续恭喜发财啊！ 恭喜发财。 系咁啊！史提反咧，今日咧就喺我哋嘅录音室啦。其实呢个时空咧，佢已经系去咗呢个外地嗰度咧，就系、是、去逍遥快活噶啦，系、嘛？ 系 你又好啦， 你又好啦。 我哋啊，继续喺香港咧，斗下利是啊，咁样啦。吓咁啊，喂， 未我未斗啊。我未斗你嗰封嗰次， 我点解好似你俾我？你就已经即系 你系 CEO 啊嘛， 系咩？ 系啊，初四啦，我而家先出声噶。 我俾咗你啊，你唔记得啦咩？真系啊！嗱喺新年期间咧，咁啊除咗斗利是咧，咁啊梗系最紧要系好多人就中意去祈下福啊、拜下神啦、啊，希望啊嚟紧新一年啦、啊，有啲新嘅气象啦、啊，系嘛又好运啦、啊。但系拜神咧，有时咧拜拜下拜出事喎。 唔系拜得神多，谢神庇佑咩？ 睇你点拜啦，睇你拜得啱唔啱啦咁样。 哦，即系拜啱神就有啦，拜错神就唔得啦。 嗱，你就呢方面专家啫，好多人系即系 糊 里糊涂咁，有时可能拜下拜下都唔知拜咗啲咩翻嚟，或者拜咗个恶运翻嚟都唔顶噶。咦，咁史提反有冇拜神嘅呢一个习惯嘅咧？ 好少，因为以细个就妈妈带啦，大个咗都唔系好信啊。 系本身系有信仰其他系嘛？ 都唔系，因为其实咧就。拜神嗰个模式，你求嗰啲嘢嗰个唔系好顺啊，因为神应该唔会咁顺摊，即系你求佢，你好似指挥去做嘢，即系呢个俾少少嘢佢换翻啲嘢翻嚟，呢、這个唔系好合逻辑啊。 哦，即系你觉得冇咁大只夹乸随街跳 啊？即系佢俾你，即系应该嘅，好似咁样啊，真系，因为佢唔俾你就好似嬲啊，冇得嬲其实。 唔係好多人話，即係拜咗神之後咧，啲嘢掂咗咧，純粹係因為你心理作用，因為你個人正面咗啊嘛，係嘛？咁啊，你咪積極咗咯，所以你咪得到咯啲嘢，係咪咁啊？ 呢個 改運咯。 但問題如果你唔信呢點啊，譬如好簡單嘅，即係好多人拜神好似咧，即係你俾少少嘢佢交換咁樣。但我成日覺得神真係，如果今次有法力嘅話咧，即係冇咁便宜咯。 冇咁便宜。 咁如果係等價交換咧，我唔係少少嘢交換咧？ 等價交換其實就係交易啫，咁唔拜神啦，即係好簡單，即係 唔係咁啊？啲世有 生意啫，即係 有得必有失啊嘛，係咪先？ 我又想不到怎樣等價法，即係而家唔係妻財子禄咧都唔咁容易。 因為有啲人咧，好似咧係為咗想完成一個心願咧，佢會去例如去戒食啊，戒咩啦？戒佢最中意食嘅嘢。係有啲人會戒牛肉啦，有啲人會戒我最喜歡。例如我有識個朋友，佢好喜歡食蟹嘅。 係 佢話我呢世唔再食蟹啦，希望完成一個心願。嗱，無論點樣都好啦，究竟神聽唔聽到，係咪神幫你都好啦，佢用利用呢樣嘢增強咗自己嗰個信念啊，去希望嗰件事能夠做得到啦。 或者好多嘢其實都係自我感覺良好嘅，咁啊嗱，我自己就自問咧，我又唔係好迷信噶啦，我相信啊，係咪覺得我都唔迷信噶啦？ 你唔係嗰啲迷信咧，你就直情係嗰啲叫做應該信又唔信，唔應該信就 你話應該喎，我有我自己嘅原則咯，真係。咁但係我咧， 咁你唔好問咧，成日問我擲日啊嗰啲咁嘅嘢，問完之後其實我唔信啊。你唔信你問嚟做乜嘢咧？ 我睇你點答我啊嘛。咁我以前都當然都有拜神嘅經驗啦。咁啊，好似喺讀書嘅時候咧。咁啊，讀到中六嘅時候，咁啊考 A level 啊嘛，咁啊跟住咧就讀得太過辛苦啦，咁啊我哋嗰時著長衫嘅學校，幾個著長衫嘅女仔就一齊去個廟嗰度，喺你都知筲箕灣有一個好出名嘅天后廟啦， 我知道係咁度，即係 安 利 啊， 安利嗰度 啊，係啦，嗰個廟咧，我哋成日都話覺得好靚嘅，咁入去咧就拜咯，就話啊希望可以考得好啲啦咁樣，咁啊結果咧就求有簽求噶嘛，咁啊有兩個就求咗上簽嘅，咁我就同另外一個女仔就求咗上簽，結果我哋就入咗 Hong Kong U， 咁另外嗰咧就求咗下簽，咁咧佢就入唔到 Hong Kong U， 跟住我哋覺得哇好靚喎呢間廟，跟住自此之後咧，其實我通常咧有啲咩真係好大挫折咧人生啦，即係覺得好唔掂好運滯咧，我真係會去嗰個廟嗰度咧去走個轉嘅咁樣， 咁你咪兩個月去一次咯。 唔系，咁我发觉咧，好似有啲料到喎， 系 吓、啊、自己觉得，咦，每一次去求完咧，嗰样嘢真系顺利咗咁、样噶，咁啊冇啊，自己心理上觉得 OK， 咪去行个转咯，咁样咯吓，冇所谓嘅，其实我信仰呢样嘢就 咪即系一个俾你喺心灵上面一个解脱啫。 系咁，但系今日我哋要讲呢一单咧，就唔系咁简单啦，因为咧即系喺案中嘅呢一个被告啦，佢就因为咧佢自己嘅信仰咧，其实最后咧。就連累咗下一代， 我又唔係好同意。 唔同意啊！ 我唔同意，佢係因為信仰嘅問題咯，係啊，佢與人不熟啫。 與人不熟，咁咪就信咗一個男人咯。 佢唔係信，記住， 即係好似信仰唔 係。我就覺得係啦，佢係信咗一個男人咁解啫。如果呢個男人，就算佢做咩行業都好，只要佢肯氹佢嘅話咧， 佢都係信佢嘅。 但呢個男人咧有啲特別嘅、哦，佢嘅力量又嚟自一個宗教喎，所謂佢自己創出嚟嘅一個宗教或者係一個神佛啦咁、嗯、樣。所以咧，今日呢單我啱啦，新年聽下，大家都要警惕一下嘅，係、嗯、嘛？咁啊，今日咧就好高興啦，有啊心理專家史提凡同我哋一齊咧分析呢一單咧，其實充滿好多嘢，佢好心理嘅嘢要去研究一下嘅。咁我哋而家先帶大家咧就係去一去咧呢個2009年10月啊，喺呢一個屯門嘅翠林花園。你是不是住那里呢？那年的十月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听一听先。 2009年10月14日凌晨时分，翠林花园私座某个单位。 是、太太啊，有人投诉你间屋好多黑烟、发生什么事啊？ 没有啊，我家烧紧香而已。 烧香？烧香会咁大烟嘅咩？不如我哋入嚟 check 啦，方唔方便啊？ 啊，唔系咁方便啊！我对仔女瞓咗觉，我唔想吵醒佢哋啊！佢哋听朝又要翻学，我尽快整熄啲香啊！ 咁啊，咁好啦。嗱，如果有人再投诉嘅话咧，我哋又真系要入嚟睇下噶啦。 好，好。 谁不知到了第二日的下午，这个女人竟然打电话报警求助，声称一对仔女死在单位之内。当救护员去到现场，发现两个小朋友口吐白沫，反魂乏术，死在睡房之内，身边有一盆炭。 我老公不要我，我烧炭自杀了。 这个逃出一场伦理悲剧的生还者，之后怎样面对扼杀亲生骨肉的罪责呢？ 唉，呢啲伦常惨剧咧，真系耐唔耐咧又有一单，耐唔耐又一单。咁庆幸咧，就好似近几年又真系比较少、哦。 都唔少啊！今年年初未有两单学童，但系有一单都同屋企人有关。 系，但系我讲嗰啲系即系子女同即系父母同埋子女一起轮上惨剧嗰种嗰种， 其实都有嘅，有嘅， 少咗嘅，好似系。 我知有嘅，我少咗啊， 少咗， 少咗啊！ 你唔肯认同我一次嘅啫，你 唔系啊？唔系呢个问题，有阵时啲嘢好得意噶，你唔好咁讲，呢啲嘢通常发生咧就一堆去嘅，一堆都可能受感染啊。 系， 啱啱呢个家庭都有单咁嘢。我又感同身受，我又嚟一次咁樣，所以咧，你覺得一連串咁樣發生咯？你少咁計咧，因為冇人發生嘅時間，又冇人帶起咗頭啊嘛。 嗯，咁啊嗱，喂，其實喺我記得90年代到啦，有好多呢啲嘅，真係天水圍啊嗰度咧，即係悲情城市啊嘛，啲人就經常咧都會有呢啲咁嘅案件發生噶啦。咁但係嗱，睇翻呢一單咧，就其實幾離奇嘅。最初嘅時候咧，就以為火燭嘅啫，啲鄰居咁啊，見到有黑煙。但是消防员上到去，这个妈妈刚才讲过了，她就说 我烧 是消防员啦，就说其实是在那里烧香， 烧香和烧衣纸， 是的、令到消防员呢就结果是走人、错失了这个救这两个小朋友的机会。其实我又不太明白，她说真的烧香啊，烧命强，其实都会入屋看一看是不是真的。 呢件事咧，我就覺得咧，真係唔排除嗱，因為當時嘅環境真係要問翻到場嘅嘅警方同埋消防員啦，佢見到咩，眼見到乜嘢啦。如果唔係，我照聽個機師就係話啊，可能真係佢哋有疏忽，人哋嗰個講你又信，你明白啊？如果以我以前個機師做，因為我有做過類似嘅 case， 當然唔係 exactly 一模一樣啦，即係我會睇到我眼睇到嘅嘢先，起碼。但如果做到咁大場戲，呃埋我嘅冇計咧，即係我失職啦。就係話佢，例如真係擺個盤出嚟，燒少少衣紙喺度扮嘢，哇！我燒衣 可能 係 有嘅、 如果佢有做到呢樣嘢嘅，咁警察同埋消防員俾佢呃咗，可以接受都叫做。但是問題如果完全沒有的，喂，我沒有啊，我燒衣紙的，你又信他啊？ 是那些文字的記錄呢很難說、實際上如果是燒炭的話呢、就應該沒什麼煙的， 是 很少煙的。你說燒衣紙就很強煙的，但是燒衣紙和一般呢火燭的那些的煙又不一樣。但是如果假設真有人報警的話呢，應該嚟嘅嗰啲即係紀律部隊嘅話咧，應該有啲咁嘅常識，應該可以簡單判別。 因為文字嘅描述就話黑煙，見到黑煙， 咁如果燒炭其實係即係係慢慢令附近嘅人昏迷啦，咁其實佢唔係真係咁多煙嘅， 好少煙 嘅。 我懷疑佢產生嘅煙咧就係透爐嗰陣時， 透爐嗰陣時， 透爐產生嘅，因為你要燒著一炭，唔係就咁樣你畫支火柴咯，打火機燒，你要透佢噶嘛，可能點報紙啊，點其他嘢燒佢噶嘛，喺嗰個時間產生咗煙，我懷疑就 係咁。呢間屋其實即係喺呢個翠林花園啦，即係幾百尺嘅單位，主要咧係出事嘅就喺睡房裡面嘅兩個小朋友啦，咁啊就最後呢個驗屍報告咧就證實咗咧就有兩個小朋友咧，就係咁樣死亡噶啦。咁一個咧就13歲嘅男仔啦，一個就12歲嘅女仔啦。啊，咁啊相信都係兩兄妹嚟噶啦。咁啊睇翻驗屍報告，大嘅小朋友咧，呢個男仔咧含碳量係66%，女嘅咧就47%。 係， 就兩個都因為咁就吸入呢一啲碳啦，就呢啲二氧化碳咧就死亡。一氧化碳死亡嘅。咁但係幼女咧係冇安眠藥嘅成分嘅。但大仔又有吓，咁但系最离奇都唔系呢样嘢，最离奇就系个妈咪咧就同警察讲话系佢老公唔要佢，所以佢自杀，佢烧炭自杀，但系佢又完全冇事，比较少听我系咪啊？小提反 嗰个 好少 听都，其实我一开始就觉得可以揾呢个咁描述啦，嗰、那个即系案主啊，或者嗰个被告咯。其實是一個咧不負責任嘅人，佢成個即係格局都係不負責任嘅，即係信宗教好，信老公好，求神好，或者即係見到俾人拉咗都好啦，佢全部都係當唔關自己事， 推卸咗 嘅。即係其實所以佢講嘅嘢其實唔可信。 但係始終喂嗰、那個骨肉嚟嘅，自己即係10月懷胎生出嚟噶嘛，冇感情㗎。 一個不負責任嘅人咧，其實最極端就係連自己都唔中意，自己都唔愛，咁你要求佢自己愛唔愛自己人咧，愛人咧就幾困難。 係咯，因為我哋以前聽嘅嗱，多數咧都係媽媽諗住走，咁啊唔想啲仔女喺度受苦啊嘛，或者即係冇爸爸理佢哋啊，冇人冇物啊咁樣，就帶埋佢哋一齊走啊嘛，諗住即係唔想佢哋喺人間受苦啦。喂，但係呢個 case 唔同喎。呢、這個媽咪係完全冇事喎，自己。 同埋其實嗰、那個有人嚟即係睇 check 下咪即係有火燭啊，照照你嘅話咧，佢好冷靜地話嗰句説話咧，暗示咗其實佢都幾狠嘅啦，即係幾想人救唔翻嘅。 邊個説話？即係話， 即係話 叫佢走， 係啦，走啦。佢仲要提一句：喂，你唔好嘈住我，嘈住我仔女瞓覺。 係咯。 係即係嗰句，其實見到佢都幾冷靜，同埋都幾處心積慮。 係。喂，同埋可唔可以咁講咧？其實好多真係燒炭嘅人咧，佢比較個決心係大啲嘅，嗱，譬如你話割物啊嗰啲，因為可能你附近真係咁啱有把刀喺度啦，係嘛？但係你燒炭，你真係要買啲炭翻嚟噶嘛？咁但係呢個 唔係喎，係嘛？我覺得即係割物係狠啲喎，要即係 割落去嗰下嘅勇氣 咯， 嗰下好緊要， 同埋喺度等死啊！割物要等啊嘛。 但係你話譬如跳樓嗰啲，真係你隨時行到去窗嗰度，你跳落去就跳咗落去噶啦。但係你買炭，你係真係要刻意去超市嗰度去買包炭翻嚟，即係有呢個動作㗎，咁佢都幾決心大嘅，會唔會啊？ 唔係做嗰下決心大，但係當你實際執行咪未必㗎嘛，因為你燒炭過程裏面你好多機會咧係可以去退出㗎嘛， 退出啦，係 啊，退出唔玩㗎嘛，係啊，跳樓冇嘅，跳咗落去，跳咗落去。 以前嗰啲研究話咧，假設譬如香港嘅少少研究，即係燒炭決定燒炭救得翻嘅咧，同其他嘅途徑嘅話咧，燒炭好似救得翻高啲嘅，因為其實嗰啲人咧係好多位可以 走。但小朋友会不会当时根本可能睡着，好像说譬如说这个幼女啦，即是12岁的小朋友啦，她其实是没有安眠的成分，但是大仔有嘛，可能大仔就本身已经是睡着了，就跟着烧炭死了，但是幼女是没有的，即是她其实无端端是不是都是因为那时凌晨来的，可能都是本身睡了觉，所以她们根本就没得反抗的。 系，唔系佢咁样可能咧，就因为喺瞓觉途中已经吸入咗大量嘅一氧化碳啦。但我就有一个好大问题就系、是，佢妈妈点解喺呢间屋同样喺里边啊？佢会完全冇事哦， 闩埋房门咯， 系啊， 佢 闩埋房门咯，佢就喺睡房嗰度烧嘛。 如果冇人嚟敲门，佢马上会知道佢。 即系佢根本就冇入到嗰间房啦，系咪先？ 摆低啲嘢咪走咯，即系烧咗跟住走。 系啊，佢根本冇入到去，其实佢真系唔系想自杀啊！如果咁听落， 就 系、 是、 咯。至少都系希望就假设佢真系原先有谂过自杀嘅话咧，佢话啦，佢死咗我哋先死咯，即系佢两个死咗我先死，可能都系咁样。 啊， 即系保证佢哋死咗先。 但系头先我哋讲过个剧里面都提示过咧，就系话其实佢系嗰晚。即係嗰晚去消防員走咗之後咧，咁佢冇做其他嘢啦，係唯獨去到第二日嘅晏晝一點幾先決定報警。咁其實佢呢10個8個鐘頭係做乜嘢咧？個思想活動係點啦？史提反，你覺得佢嚇？ 這個人都挺難理解的，但我看的時候又不覺得很奇怪，因為其實很多人呢、即是個成長過程或者個心理格局呢都是這樣想的，虛虛浮浮亂七八糟，跟著呢交託給其他人。剛才我一開始說怎樣形容他的心理格局，就是叫做不負責任、就這種不負責任就是什麼都當不關自己事，這些人呢想事通常不專注的，很散漫的、突然有什麼走過來呢就黏著一件事，好像呢即突然有男人走過來又對就 OK 了，其實他未必很認真考慮的、所以是任何人走過來都對，可能是 這樣嗎？ 是啊，這種格局幾常見添，即係假設係其中一種咧。 人走埋都啱，因為佢好需要愛，係咪咧？ 係啊，即係幾容易。譬如呢啲如果假設犯罪嗰個取向嚟講咧，呢種就係有啲被害者嘅格局，亦都可以係咧好容易咧，即係黐埋有啲人走埋佢度咯。即係以前咪講咩賤人攝石啊，即係好容易攝啲賤人翻嚟啲咯。 賤人攝石， 我第一次聽咗。 我第一次聽咗有句咁嘅嘢嘅咩？ 以前出自邊度嘅咧？ 即係話有啲人就話咧，譬如拍拖，好多時咧就咧側邊咧好多賤人走埋嚟嘅，係走出埋都呃佢嘅，即係佢哋成面遇好多個都係嗰類嘅。 因為人哋睇中你係好需要關心。 係啦，但係點解會叫賤人攝石咧？因為賤人就有啲識發掘噶嘛，呢個咧有性格嘅，呢個有要求嘅，呢個咧好難搞嘅。但係見到佢呢個又需要愛嘅，又冇要求嘅，又好求其嘅，又唔拒絕嘅，哦咁我梗係 有錢嘅最緊要 係嘛？咁其實呢個都係幾常見嘅。 賤人攝石， 你有冇遇過啊？快啲！ 我就唔係賤人攝石啦。 啊，你自己話 我乜都冇得俾人。 哦，係啊，唔係㗎，佢哋嗰啲人佢未必一定想攞你啊。攞你錢噶嘛，明白？ 或者性啦， 係咯， 係咯，即係總之你因為你乜都肯噶嘛，係咪？咁會唔會係即係呢一個女事主咧，都係一種咁嘅人咧？我哋慢慢即係講佢嘅故仔俾大家聽咧，你都會有你自己。 但 係 又唔 係 咯，我如果我聽落就佢又唔係乜嘢人都吸嘅， 係咪咧？ 係嘛？你有冇聽到一啲描述嚟講佢咩人都吸啊？我就睇唔到。 可能有啲嘢散落咗，或者未必外人未必知啦，因為我哋一直係 focus 喺佢同呢某君嘅關係啦。咁某君係咩咧？我哋而家都可以講噶啦。咁其實咧就係話佢咧就有幾個小朋友啦，有三呢、這個女人係有三個小朋友嘅。咁但係呢間屋裏面咧係只有兩個小朋友嘅啫，記住嚇。咁一個咧就13歲嘅李兆亨啦，而另一個咧就係12歲嘅李寶嘉啦。其實咧佢仲有一個大仔嘅，咁大仔去咗邊咧？咁原來大仔咧就係、是。去咗邊咧？就係、是、因為佢本身咧，呢三個小朋友咧，都係一個同一個男人生嘅。咁但係個男人又唔係佢老公喎、 啊，唔係可以話係三個仔女嘅親生爸爸。 親生爸爸啫喎， 但係佢哋兩個冇結婚啫。 咁啊，視之為男友啦，係啦，係嘛？咁佢呢個男友咧，又同另外一個女人咧，即係咪叫正印咧？我都唔知啦，都唔知邊個係正印啊！其實而家 喺呢個階段睇，我當係正印啦， 當 係正印啦， 即係嗰個正印同另外一個正印咧。又不是住在屯門這裡的，那就住在這個美 夫 的。好啦，那啊很明顯就是三個關係啦。 好亂啦，現在已經很亂啦，關係。 那啊其實這個世界上很多人都是這樣的，齊人之福。 是。 是吧，即是我們都身邊都聽不少啦。那啊有些就即是比較感情生活比較複雜一點啦，不要用混亂啦，混亂好像講到人家很負面一樣。是吧，但是我哋唔抵得人啫。 唔抵得佢仲有一样好多嘢唔抵得㗎，佢唔單止话喂佢有哇有大婆有姨奶咁样。佢最重要就係话你大婆自己湊两个细嘅。將个大仔呢竟然呢就俾个正印去湊。 係。 俾佢湊都唔紧要。但个大仔呢叫阿正印做阿媽㗎。 唉真係。 我大仔唔細㗎啦，即係唔好多个小朋友唔識嘢先啦，即係话。 16、17歲 㗎啦，係啊。吓，佢宁愿叫个正印做阿妈，吓叫自己阿妈咧就系细佬妈妈， 细佬妈妈吓 咁样去称呼嘅。 咁就其实将呢三兄弟姊妹咧系夹硬系即系拉咗一个走噶嘛， 系 差咗一个走嘅大仔就去咗俾第二个凑噶嘛。好啦，咁而佢当日咧佢做咗呢件事之后咧，其实佢系打个电话俾呢一个正印嘅，咁佢就通知佢话佢哋兩個冇曬反應嘅，即係兩個仔女。咁我自己就醒翻，我殺咗佢哋咁樣。咁但係對方咧係唔係即係有少少覺得佢玩嘢或者亂咁噏啦，就話係啊係啊，你又打999啦咁樣。咁而咧嗰個男嘅咧就直頭唔信添，就話唔使理佢啦，唔係真嘅咁樣咯。咁所以咧亦都冇即刻話趕去屋企嗰度睇嘅，即係半夜三更咁樣。反而係警方去到嘅時候咧，先至揭發呢件事。咁啊，去到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咧，就系话喺呢个伦常惨剧里面咧，妈妈系冇事嘅，妈妈通知人又冇人理嘅，咁其实即系好明显，佢系一个系咪即系好孤独无助啊嗰种嘅格局咧？当时系真系 即係佢信譽肯定有問題啦。即係同埋側邊啲人係應該唔係點騷佢，即係唔點理佢。見到佢大仔之所以咁理佢咧，應該佢都幾即係譬如可能好簡單，最初被人攞走自己仔嗰陣時咧，即係佢反應應該係有少少問題。即係做好簡單。 即係呢個媽媽反應。 係啊，係。你生個仔出嚟，突然間又話攞走你，俾人攞走啊！咁其實都唔好合理啊。 同埋你點解會俾人攞走呢？嗱，我哋以前我前嗰排咪《鏗鏘集》嚟做咧，講話以前咧好窮嘅時候咧，就賣仔女俾人啦，幾蚊賣咗佢啦。咁啊，而家冇呢啲嘢噶啦。 又見唔到佢任何有咩痛腳俾人揸住啊，有啲咩俾人威脅啊，即係嗰啲即係已經依點已經見到佢性格有少少問題。即係點解無端端咧要俾人話攞走個仔咁嚟俾人攞走個仔？佢嗰陣時應該處境又即係完全喺客觀。佢唔係一個 唔係經濟上問題啦， 唔係殘障，應該佢亦唔好爭取過感覺。 但係就即係根據被告自己所講，就係因為咧佢。之後生了、第二仔和第三女之後呢，他是即沒辦法照顧到三個，即一個人照顧，所以將大仔就交給、正印那邊去湊。但這個就是他的講法，究竟中間會不會真的牽涉到其實沒有問過搶的、大家不知 道。大家留意剛才鬼故王就是說、被告的，因為為什麼會被告呢、因為剛才這個女事主這個李鳳儀當年是38歲的一個媽咪，其實很快就被警方拘捕啦，同埋控告咧佢係謀殺嘅，謀殺親生子女啊！因為咧點解謀殺啊？ 佢個燒炭 明顯係即係嗱，除非係個小朋友自己買啲炭翻嚟擺喺度燒死自己嘅啫，嚇咁、會唔會係即係其實係好快已經？即係認為佢就係呢個係， 唔係其實係咪都拉咗先嘅呢啲 case？ 就例如我同阿花家姐約埋一齊自殺，後尾到後尾咧就我唔死得咁計咧。其實咧係花家姐提議嘅，成件事探得你買都好啦，差人都會拉我嘅，一定拉我嘅，係啊，拉咗你慢慢審，係啦，發現哦原來真係咯，唔關你事嘅，我都係受害者嚇，佢先至係主謀嘅，咁咪放我咯。 但後嚟佢係被告嚟嘅，後來真係控告佢喎，咁係咪即係證明咗佢？ 即係佢覺得佢夠料咯， 即係表面嘅證據成立啦，即係話 同埋自己認啊嘛，佢有啲嘢自己認咗佢，係經佢手去做啊。 冇錯，因為其實佢係後嚟咧，我哋晏啲可以再講啦。其實佢係認咗誤殺嘅，佢認誤殺啫，唔係謀殺。 係 咁啊，謀殺同誤殺就爭好遠好遠啊嘛，呢個刑期上面係嘛？咁啊，同埋個意義上都爭好遠啦。好啦，咁啊，其實呢一場嘅悲劇咧，係點樣開始嘅咧？咁啊，就係哇，我又帶咗道具嚟， 做咩？ 就同呢 支 嘢有關，神棍，神棍。 你呢支嘢邊度揾出嚟嘅？ 我喺度揾嘅，揾到支棍。 點解會無啦啦揾到支棍 咧？我唔知啊。咁究竟李鳳儀點解會無啦啦揾到呢支神棍嘅咧？我哋聽一聽先。 八十年代尾，只有十几岁的李凤仪跟随妈妈经常出入位于屯门的观音圣阳宫，亦即是李锦士的佛堂。李锦士自称是观音的侍者，帮人消灾解难。李母深信不疑，曾经花费大量的金钱放上在佛堂和购买药方，祈求自己的丈夫返回身边。 而李凤仪亦都笃信李锦士，进而在1993年在佛堂和这个大他20年的师傅发生肉体关系。 阿姨，你阴气太重了，我帮你做一个洒净仪式啦，否则的话你会大祸临头，还会影响家人和你的健康的。 蛤？这么大件事？那要怎么做的？ 很简单的，你而家先除咗啲衫裤，跟住瞓喺张席上边。我一阵就会将啲阳气咁注入你嘅身体，你就可以驱散啲阴气噶啦。 哦，好，好啦。 冇几耐，李凤仪就珠胎暗结，同李锦士开始一段悲多于喜嘅孽缘。他亦冇因此而改运，反而恶运连连，活在地狱之中。 哇！呢啲古仔实在听得太多了，啲性交改运啊， 经常有 嘅啦。 你有冇试过 啊？我有冇试过呃人定系俾人呃啊？ 你梗系你呃人啦！ 根本呢啲神棍唔会埋到我身。 唔系啊，我系你去呃人啊！ 我去呃人，呃边个啊？ 呃啲人帮你咩咯？你帮人哋去改运咯？ 系咩？有女呃男嘅咩？ 其实啲神棍咧，或者骗徒咧，佢识别呢种咁嘅女性嘅能力都几高啊！其实呢度都系本能嚟嘅，即系会系好似啲 動物裏面咧，即係揾一啲弱勢啊、弱者啊、智能反應啊比較弱啲嘅人咧埋手，呢、這個好常見。 係、即係佢哋嗰副眼鏡可以超到邊個 係？但其實個量幾多嘅喎、即係香港，其實香港就唔好話世界上，香港呢類咁嘅女性幾多嘅？ 即係被騙嘅女性。 係啊。 係點解咧嚇？ 第一樣就性方面就係我哋嗰個文化咧處理得唔好啊，即係好多係好。埋藏啊，即係好多隱藏嘅啲資訊咁樣咧，令到啲人咧即係又知啲唔知啲，又好似係好似唔係，加埋咧我哋啲即係江湖術士啊，嗰啲術語好厲害，唔知我講乜嘅，其實有咩驅鬼，有時講又講個陰字，跟住講咧一大輪嘅字眼，跟住講到咧有咩即係有神又化咁樣，跟住咧你通常就反應唔嚟啊，咁於是乎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 入咗個局， 係、 但係頭先佢嗰套理論咧，聽落又有啲。好似係好幾逼真咁，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啦，譬如話，哇，你個上司咁鬼兇狠嘅，成日咧喺度鬧人咧，梗係陰陽失調啦咁樣噶嘛，成日咁講噶嘛。咁可能即係而家佢講話嗱，你嘅陰氣太重啦，咁我注翻啲陽氣，等你咧平衡翻咁樣。 嗯， 啊，又好似講得通。 喂，其實啱嘅好多嘢嗱，我哋好多嘢咧，我哋如果用易經角度睇咧，陰同埋陽咧係一定要互相配合嘅。淨係有陰冇陽咧，就冇呢個世界。調翻轉亦都係噶，冇呢個宇宙噶，一定要陰陽調和先有呢個宇宙噶嘛。 嗯， 啊，其實人 喺你都可以呃下人。我覺得你 係真啲， 我諗好多人會信你㗎。 人類喺呢、這個宇宙裏邊生存咧，亦都需要一個陰陽調和嘅。嗱，其實如果用一個角度去睇係啱嘅，但係佢利用咗呢點，有人利用咗呢點咧，佢製造一啲假象出嚟，話俾人聽。嗱，你話呢個所謂採陽補陰係得唔得嘅？係得嘅。嗱，我舉個例話俾你聽啊。不過就唔係咁樣去話去同佢加陽啊，去幫佢灑淨啊呢種咧，擺到明呃佢啦。佢就可能咧有啲人勸你。喂，你翻去同你先生搞多啲啦，咁樣啦。嗱，點解咧？一來原因就係有好多人咧夫婦關係唔好啊，導致到好多問題出現咗，家庭問題啊，或者人嘅情緒問題出現咗啊嚇。但係點解會出現？點解會唔好咧？就係、因為兩公婆可能有啲嘢處理得唔好啊嘛。而家家計會有陣時教下你噶兩性關係噶，係咪先嚇？咁樣有陣時就係兩性互相去取悦嘅各樣嘢噶嘛。咁呢種咪叫陰陽調和咯。咁呢個陰陽調和其實喺一個科學上邊嘅角度睇係啱個，只不過有人利用咗呢一點，乜嘢嘢都同你講陰陽調和啫嘛嚇。其實你冇需要嘅，你根本就唔係，好似呢個 case 咁樣啫嘛。佢話佢陰氣太過重啦嚇，佢會連累埋屋企人啊，會死於非命啊。所以我同你加陽啊，我同你加陽咧，仲要大佬我要損失噶，我俾陽氣你咧，我係 蝕咗俾你 嘅，我會蝕俾你，真係蝕俾你，我仲會損失我功力㗎。哦，你嘅陰氣有可能侵襲到我㗎，因為佢咁樣嚟講聽啦，好似真咁樣，係咪啊？ 我咁蝕底都俾你， 係啊， 證明我幾咁為你好咧，咁樣嚇。咁但係呢份信任可能都有少少係嚟自阿李鳳兒個媽媽啦，因為媽媽都係好信呢一個叫做師傅嘅人物啦。咁啊，甚至乎咧頭先提到就係話啊擺一張啊，佢同屋企人嘅相喺度，有觀音去保佑，咁啊，所以咧就20,000元嘅呢一個擺相嘅費用都願意俾出嚟嘅，咁啊，同埋咧就擺張藥方，我唔知咩藥方，我其實都唔知咩藥方，攞啲咩藥方咧，咁啊要13,000元嘅呢個藥方，咁啊亦都話咧呢個藥方咧就對方指明咧就話用呢個聖水嚟調劑嘅，咁啊聖水咧有人就即係後嚟啦喺庭上有人就即係律師啦就話。咩聖水啊，蒸餾水啫喎，35蚊支啫喎，咁樣嚇。 佢就話梗係唔係咧？係你睇就係35蚊一支嘅蒸餾水啦。其實呢啲35蚊蒸餾水咧，係經過一啲一個咒語去加持嘅。 唔係嗰啲叫咩？ 一啲咒語。 咒語同埋嗰個相咧就譬如話一張觀音嘅 poster 咧，佢話係經過開光嘅，咁啊開光之後咧就值3倍嘅。 係唔係不等？佢根據尺寸嘅啊。其實係話我唔係賣觀音像俾你啊。我唔係賣海報俾你， 啲人夠請嘅又唔係賣啊！ 我而家係啦，係我請俾你曬，係最緊要咧就係我幫你開光，嗰啲錢係要開光嘅。 我其實對開光呢兩個字，我覺得真係拗曬頭嘅。 嗱咁樣啦， 我如何知道你真係開咗光嘅真 係？我就算真係有開光都好啦。嗱，我喺呢度即係同大家都簡單啲解釋下咩叫開光先啦。開光咧係而家喺香港嚟講咧。應該是一些相對是道教的儀式才會有的，其實在正宗在佛教來說是沒有開光的，完全沒有的，沒有開光 的， 沒有的，因為呢只有菩薩開人的光，人哪有能力去開菩薩的光，即是調轉了，我位置調轉了， 咁佢係开咁样开我哋慈悲嘅光，开我哋智慧嘅光㗎嘛，唔係我去开佢光㗎嘛。所以呢道教先有一个开光，但有阵时呢佛教你见到有啲嘢都话开咗光嘅，就原因就话呢佛教呢就好好嘅一嘢，就话我唔同你拗啦，你话想开光、开咗啦开咗啦。即係佢话呢我开咗光你就心安理得㗎嘛。其实我哋系冇开光呢样嘢。所以你话呢开光其实做到咩嘢呢，經過 所了解，我見過一啲好多道教儀式嘅開光咧，佢係佢哋一啲法師啊，即係唔係法師，係有啲道長咧、就會幫佢做一啲念咒啊，去禀告神靈啊，禀告佢哋，例如今次個 case 咧，禀告呢個觀音娘娘啦，咁啊問一問娘娘俾唔俾啦？好似頭先呢個 case 咧，就係、是要擺張相喺佢哋嘅堂嗰個供奉啊嘛， 係 擺相喺度堂供奉咧，唔係你話擺就擺啦， 係觀音批准嘅咁啊， 佢叫阿娘嘅， 阿娘娘。 阿娘批准咧，先摆得入嚟啊！唔系你有钱得噶，你俾10万咯，我唔摆得。阿娘话唔俾你嗰张摆啊！你20000蚊得，点解？你100000唔得，你20000得咧？阿娘俾佢摆，唔俾你摆。 唔系钱嘅问题， 唔系钱嘅问题，明白吓？最重要就系呢样嘢， 你有福啦， 你有福啦， 娘娘可以俾呢个机会你， 即系你有姻缘啦， 去保佑你啊咁样啊！但系呢个人咧就呢个李锦士啦，呢个叫李锦士嘅呢个师傅啦，所谓咁咧就佢话。其实当年咧，佢一直咧系扮演住一个观音嘅代言人嘅角色嘅，咁啊就系帮啲信众咧同观音娘啦娘啊嘛沟通嘅，啊咁佢就会咧念一啲诗句出嚟啦，咁啊身边有个人咧帮佢 mark 低嘅，咁嗰个人咧就头先我哋所讲嘅正印啦，咁啊呢一个人咧就咩角色咧，我哋而家再研究下，即系佢身边呢个叫做梁咏兰嘅呢个女子啦，即系都40多蚊噶啦，咁啊其实佢一个咩角色嚟嘅咧？在这里来讲呢，暂时来讲他是一个正印，正印的角色啦。当时呢这个李锦士可以讲得上就是齐人之福啦，享尽分钟还有其他女人都不知道啦。 不出奇的，即现在 看到这些资料就已经知道他起码一样东西先啦，好色先啦。 好色和把口呢一定是劲劲到不得了，可以将 把口吞下来。其实真的有知识的。呢、這個人，我即係我喺一啲細位度咧，我睇到噶啦。例如好簡單一樣嘢就話咧，你話佢開啲藥方俾人噶嘛，佢唔係開啲香爐灰俾你嘅， 佢開咩啊？ 佢真係俾藥方你嘅，點解咧？ 真係識寫， 因為佢係有註冊中醫嘅資格嘅。 咁都要有兩道散手先出嚟江湖行走嘅， 冇錯，佢係真係識嘅。 咁即係不如學翻嚟咁樣，成日就開嚟開去都嗰條藥方都唔定啦， 係咪？開補藥咯，最簡單啦， 咪係咯， 唔會死人啦，開補藥 啦，真係啊！ 是咩？開條嚟， 你梗係識啦，好多人係唔識 啊，好多人唔識噶嘛，你明白？ 即係成個 case 一俾我， 唔係保藥一定得噶，我開當歸俾你，唔係個女人受得當歸噶嘛。 即係好簡單，譬如點解話，即係我睇落去又覺得唔係好特別咧？其實就係個典型咗啲邪教啲信徒特性喺曬度。嗰、那個咧，另一個對手就係好典型嘅教主個特性喺曬度。即係通常都有一啲叫邪惡魅力啊。一見過呢類咁嘅人咧，你發現好奇怪嘅。即係其實即係香港都幾多啦，即係叫邪教教主啊、你同佢相處嘅話咧，發現就算你明知咧過後，你發現佢講嘢咧扭曬狗，對現場咧總會覺得佢啱嘅，好奇怪嘅。即 係 嗰種情況下咧，就加埋啲叫咧，即係門徒性格啊，有啲人好中意跟人嘅， 係 好中意，特別啲女性嘅話咧，即係好似見到個靠山啊，見到個教主咁樣咧。佢講乜都突然間，第一次有反應，第二次完全聽曬嘅，咁呢反應就係好正 常。其實反而知點解我要揀呢單案咧，因為太過。貼合我哋身邊遇到嘅一啲人咧，我真係好想攞嚟咧，係即係含沙射影咁啊！真係有啲即係真係嗱，我網台界都有嘅，即係嗰個人擺明咧，即係殯儀界嘅，即係神棍嚟啊！講真，周圍咧就呃神騙鬼，又話同你合資咩搞咩骨灰庵，鬼咁多人信佢嘅喎，信咗咧就幾廿萬俾佢咧，係完全冇任何借據咁樣寫喺度。結果呢個人最後都著咗草嘅，咁啊咁多人受騙啊！咁跟住你睇翻呢個人，呢個神棍啦，即係佢成日會出嚟講下鬼故嗰啲咁。你聽到佢根本咧，佢過去過去能言善辯都好緊要嘅。佢講鬼故咧好動聽嘅，咁啊好多人都信曬佢咯，即係佢講嘢真係好叻嘅，口才真係一流嘅。所以就係有咁嘅魅力咯，係嘛？ 有特殊魅力㗎，啲教主通常咧即係唔係流嘅，同埋我諗通常教主咧都啲突然機緣巧合嘅，佢突然間擁有某啲嘢啦，突然間佢自己本身咧個傳奇啦。佢傳奇就可能有啲位咧，又唔係一般人得嘅。譬如突然間可能係即係中六合彩，突然間可能咧即係有啲嘅即係譬如話有某啲資格咧，又似乎唔係真係流嘅，證明佢。咁嗰啲咧就有啲位， 即係佢有啲又似真似假咁樣。 咪即係好似當日我哋講埋完張房咁樣咯，埋完張房佢就有呢種咪好老實講，你見到佢樣子你有少少反胃啦。點解咁多人去信佢咧？就佢有嗰種魅力咧，同埋就係佢有啲嘢似真似假。佢做到出嚟，例如佢話飛天嗰度咧， 佢嗰啲飛天咧，你明唔明白？ 其實佢嘢真係得噶嘛？ 係咯，其實你堅持到瑜伽就係、是、你嗰一秒鐘彈上去，用係要不停你連環快拍一定得噶。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咩叫似真似假咧？佢咪揾咗阿達賴同佢影相噶嘛？係 啊。 咁我有一個話達賴同我 唔 係 key 落去噶嘛？ 唔係 key 落去噶嘛？達賴真係接見過佢噶嘛？咁我咪覺得啊，佢又。利用呢樣嘢去宣揚自己係堅 嘅 咯。 其實啲神棍佢哋唔會完全空槍上陣嘅，唔會淨係得把口， 一定會裝備自己嘅。 係啊，背後有啲嘢令你又覺得係幾逼真嘅咁、樣嚇。咁啊，好似呢個李錦士咁啦，究竟即係佢有咩料咧？我哋可以晏啲講。反而呢度咧就係主力講翻咧呢一段佛堂三角戀啦。嗰個佛堂叫咩名話？聖陽咩話？好難。 觀音聖陽宮。 觀音聖陽宮。咁就係其實呢個屯門嘅喎，啲工廠大廈裡面係嘛？四千尺。 佢以前舊嘅呢一個佛堂就係、是。在屯門啦，後尾就搬咗油麻地。 係咁啊！但係當年佢氹呢一個李鳳儀去嗰度，同佢進行呢個性交注陽呢個咁嘅儀式嘅時候咧，就喺呢個地方噶啦， 就喺嗰度 嘅啫。 咁佢都好唔恭敬喎，喺佛堂嗰度。 係咯，呢個李鳳儀咧，果然咧真係好快就懷咗孕嘅。咁啊，唔知係咪神靈庇佑啦呢啲嚇。咁啊就呢、這個 BB 咧就係、是、後嚟佢送咗俾人嗰個小朋友啊嘛，嗰、那個即係送翻俾個證人去湊噶啦。咁嗰時佢懷咗孕之後咧，阿李錦士就同佢講：，嗱呢啲好正常嘅，你懷咗孕咧就可以幫你清除呢個陰氣。咁仲有，佢就慫恿對方咧，嗱、不如咁啦，你而家既然有咗，你同你屋企人講，話你要去澳洲讀書啦，咁樣攞筆錢，咁啊就我就負責去，你攞筆錢翻嚟，我負責養你啦，咁樣。 因為件事應該咧，如果我推斷咧，就話咧，喂，我有咗點算啊？爸爸媽媽知道點算啊？咁樣，佢就去諗條橋，喂，不如話你想去澳洲讀書，係、啦。咁咪可以避開下，避開幾年咯。咁樣生咗唔好話幾年啦，即係你幾個月之後生咗佢都唔知啊嘛，係咪先？ 即係暫時避一避。 暫時避咗，咁你屋企人就唔會知道你有咗啊嘛。咁、用呢個方法，咁啊順便咧就去讀書，去老豆問老豆攞錢啦。係啦，咁啊攞到錢啦，當然梗係咩啦？ 因為李鳳儀屋企都有啲家底嘅，咁、佢就攞咗30,000蚊美金，即係幾十萬。 美金啊，犀利啊！ 幾十萬喎、 啊。係啊。 頭先你話佢李鳳儀個媽咧係佢信徒嚟啊嘛。 是因為他好像說都是婚姻不如意， 是的，這個有個位置可能就是他爸爸本身就不是同住的嘛，通常又要拿錢，這個這個很常見的， 即是你說他爸爸為了即填補他這個， 一般都是的，是特別不同住的爸爸媽媽突然間的仔突然間提出說要送一筆錢的話、通常都幾爽手， 仲要係合理解釋啊！我去讀書， 你話讀書啊，咩買樓嗰啲咧，即係正常唔話咩買車嗰啲都爭 啲。係買車爭啲，係啊，買樓啊，讀書應該佢覺得都應該知。 即係金錢上想滿足翻佢。 一般呢個係所以未必推論到佢一定好有錢，但可能就攞得出啫，又唔一樣嘅。 是都是幾十萬的，又不是說幾百萬，那幾十萬給了他之後呢，這個李鳳儀轉頭就拿了去給這個神棍，我稱之為神棍、我自己代表自己立場這個神棍呢就給了他了，給了他了，跟著呢神棍呢就叫他在屯門這個剛才事發的單位那裡住的、那個叫做翠林花園那裡住的，還跟他說呢就是、其實 他那幾十萬是不是拿來給他給首期、是不是買的都不知道是不是買的，俾首期啊，定還是租咧？租呢個地方嘅咧，咁樣咁反正咧，呢、這個李鳳儀咧，只係喺屋企幫人補習嘅啫，咁啊唔會太多錢嘅啫，補習。不過都唔係有啲都，如果補得密都好多 嘅， 都 OK。 喂，佢唔係想喺屋企嗰度幫人補習嘅，明唔明啊？佢係其實咧係無形中咧係被軟禁咗喺屯門區㗎。 係啊，因為李錦士同佢講咧就話啦，你5年之內。不要離開呢個屯門啦！ 點解係5年咧？唔係6年咧？又唔係4年？ 呢、這個代表佢智能同埋咧，頭先講過好典型一啲咧邪教信徒嗰啲特性。 係 佢係唔會再向外尋找資訊嘅。 係你話5年就5年啦， 即係會向去僅有嘅咧，譬如嗰個對口單位就係佢嘅教主， 係 或者佢信嗰個人尋找資訊。 咁啊係，如果佢唔講一個數字出嚟，你又覺得好似係無料到嗱、我咁樣我千算萬算算都係5年啦，咁樣5年你一定唔可以離開，如果唔係就會遭逢厄運啦，咁樣可能是讲这些这说话啦、於是乎又信到足过，或者信不信都好，他都没得走了，可能那一下觉得是不是呢， 你看到其实他的心理反应都其实不是一般人的，即其实有很多一般人遇到情况都会寻求资讯啦、协助啦，样或者尝试会打破这个局面啦，样但很简单就是譬如即我们仅有的资讯你看到他两三下就突然间好像很顺服啊，很听话，样其实这个都不是一般人的， 甚至乎就说他和家人都疏远了，就断绝来往、亦都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甚至乎佢屋企想打俾屋企人嘅時候咧，都有呢個證人喺度監聽住嘅。 所以懷疑佢嗰個教主真係有法力咯。 係，唔係呢個 洗腦？ 魅力魔法。 係啊，真係可能咧，佢法力就唔係真係可能係即係嚟自神嘅，係本身個人咧，有啲人咧即係講説話啊，突然間見到隻眼啊，突然間佢坐喺度咧，突然間咧有種咧，你好似抗拒唔到嘅。其實很多 有的有的， 唔係隻中介 咁望住我啦， 唔係隻中介人士啊，即係其實咧 政治人物很多 嘅，好多政治人物啦，好多嘅 leader， 即係天生 好多 leader 咧，本身都是咁樣嘅，好唔合理，很多人跟嘅。 係 網上而家太多啦，係好唔合理，很多人跟嘅。 嗯， 你好明顯嘅其實。 好唔合理，但好多人跟。 係啊， 你嗰個唔合理先啫，你 唔合理其實咧，即係正常人一聽，譬如你講話，譬如你話肯講話性咁樣，你話即係幫我即係叫注陽氣咁樣，其實唔合理。我揾到其他例子咧，我以前試過幫人。咁我知 你都幫過人， 我知佢係信陰陽嘅嘢，其實陰陽就好個好含混啲嘢，其實思想高你寫得唔清楚嘅。咁我話你信一樣 OK， 咁你想加陽好簡單啫。你即係正午前，正午前你最越早起身越好。正午前咧，佢啲大廟廟嘅中間咧最旺燈火，香火最旺地方，你起碼坐個零兩個鐘啊。 嗯， 系嘛，包你多阳气， 嗯， 我唔使住阳噶，我想帮我帮你住啫，我嘥我自己啲阳气， 海滩晒下太阳咪得咯。 唔系，但我咁加埋去配合佢宗教背景啊嘛。 哦、okay, 因为大庙啊，譬如好简单嘅，你信咩教啊？道教得，佛教得，咁啊，佢啲庙啊好，或者叫咗寺，系嘛，嗰、那个中间咁咪。中午前咁啊，其實真係旺氣最盛啦，好簡單，即係唔明都扮明啦咁樣佢會，咁跟住又真係好翻嘅。點解？頭先個邏輯一樣啫嘛。你嗰時間起到身，你生活規律就變咗啦嘛。 嗯。 同埋咧，見一見人，同埋咧，陽光本身有種正面嘅好多 chemical 分化反應啊嘛。係。咪咁啊？正面好多啦，但係佢係要信，哇！即係好多性一聽性，好多人其實聽性咧個反應就係、是，好神秘。 嗯， 可能有啲料到，咁其實呢個亦都係另外一個位咯。 嗯，同埋有啲人咧，佢本身佢可能咧有某啲嘢，佢真係好唔掂嘅，好需要嘅。佢好需要時間咧，有人同佢講咧，佢做得到嘅，佢咪信佢啦。好似以前有個 case 就係、是，佢都係去同佢注陽氣噶，但係就唔係用宗教理念呃佢噶嘛，係、一個跆拳道嘅師兄就教個師妹嚇、啊，我個師妹咧學幾多學唔識。跟住咧，我師妹咧就即係好自暴自棄，但係佢好想學識跆拳道。跟住話咁樣啦，不如我幫你啦，啊，我割啲內功俾你啦。咁我割咗內功俾你，係啦。跟住咧，你 就係性交， 就係性交啦。咁啊，割內功俾佢，跟住割咗，仲要同佢講，又同一番説話就其實我割咗俾你咧，其實我等於咧，我而家五年嘅功力冇咗噶啦，係啦。我而家我出去打比賽都會輸噶啦，咁樣。即係佢又信佢噶，因為點解咧？其實嗰個女仔係佢唔係中意呢個師兄噶。佢由到尾，佢真係好想學好呢樣嘢。佢冇計啦，佢自己點樣苦練都唔得。我師兄話咁樣得嘅，咪信佢咯。 即係佢覺得佢有個 power 俾到佢啦，可以灌輸咁樣灌輸咗俾佢。 同埋呢個就係兩顯示最佳心學就兩個性格類型啊，一個叫權威性格啦， 另 一 種 就叫做咧即係奴隸性格，係好多咁嘅人噶。係 啊， 即係我哋話即係好噏，即係叫一個得一個粒。啱啱氹埋一齊咧就好合理嘅，但係當通常突嗰個咧就可以配合好多個粒嘅咯，好多人會跟住佢。 係，事實上我哋以前好多奇案都係咁嘅咁嘅格局。 係啊， 即係其實好明顯，你譬如有時有指令唔合理咧，點解佢講你會做喎？即係側邊啲人話佢講你做係啊，我都唔知點解。 嗯，我都唔知係咪俾鬼迷啦咁樣。 係啊。 嚇、啊！咁啊，原來係一啲心理嘅，即係啲微妙嘅變化咧，即係有時自己都可能唔了解自己啦，或者咁啊，當時咧呢一個李鳳兒咧生咗呢個大仔之後咧。佢冇幾耐咧，幾年之後咧就生連生，係連續啊，九六九七年咧係連續再生多兩個嘅，哇都好密下喎生得。但係呢個男人咧一直冇同佢結婚㗎，記住。 嗯。 而且佢係另外有個證人㗎，而且係大家都知㗎，三個人都知三個人存在嘅。 係，佢一直冇同佢結婚，但係每個禮拜一定會上去同佢做一次。呢、這個 上到去唔知係咪做一次啦？咁未 唔係咁又咪即係當然啦。呢、這個所謂一次咧，就佢有局限性，好得意，佢有規限喎。一個禮拜咧就正常咧就一次啦，每次通常逗留三個鐘頭，但係一定唔過夜嘅。 嗯， 嚇、啊。然之後咧，就算咧佢搬走咗之後咧，男人搬走咗，即係唔喺嗰區住都好啦。咁樣其實被告咧，佢每個禮拜咧，佢都會去大印即係證人屋企嗰度。去到屋企嗰度咧，阿正印就會行開俾佢哋咧嚇去做愛嘅。 哦，咁樣。 係，其實呢種關係咧、覺得真係好古怪啦。 即係非常古怪啊！ 好古怪呢種咁嘅。 咁但係呢一個首先講翻呢個李鳳兒咧，咪話將個大仔係俾咗佢哋湊嘅。但係咧，佢哋雙方嘅講法唔同嘅。 係。 即係阿李鳳兒又講到自己咧好委屈、好被逼，話咧被好似講到俾人搶咗咁，就甚至乎好慘啊！我要喺停車場偷偷地啊，夾下自己個仔啊咁樣。咁但係咧。對方唔係咁講喎，對方即係呢個李錦士啦，同埋佢嘅證人咧唔係咁講嘅，佢係話 佢生咗第二個之後咧，佢自己又湊唔到、 嗯， 就叫我哋幫佢湊。咁、嗯、我哋冇所謂啦，咁樣咁甚至乎阿梁即係叫咩啊？叫 梁永 咩啊？唔記得咗添， 定唔記得梁永咩 嚇？咁佢咧就同呢、這個嚇梁永蘭好嘢，即係始終都係後生仔好啲， 好啲。 哎呀，我真係攞 我哋對住塔嘢啊，都揾唔到名， 都揾唔到啊， 都揾唔到名。 係啦，阿梁永蘭咧，佢就話其實點解佢要？即是明知佢嗱，當然佢話知道自己嗱，佢係佢嘅，唔係老婆啫，但係佢都係佢嘅女朋友啦、正印啦。咁明知佢搭咗第二個，仲要生幾件，咁佢話我梗係唔開心啦。邊個女人會中意啊？但係冇辦法啦，我深愛佢係嘛？咁啊，同埋佢話湊唔到啦，咁我咪唔緊要啦，都幫佢湊啦，咁樣好難為咁。 呢個女人又唔奇怪喎，呢個女人其實好多女人咧，即係假設。嘅老公俾人分咗，或者個另一半俾人分咗咧，喺無可奈何底下咧會接受嘅，特別唔好強勢嘅女人咧，舊式嘅女人思維咧係咁樣嘅， 唔係好強勢。但係我頭先咪講到話佢嗰個角色係咩嘅？咁、似乎喺嗰、那個係啦，喺、個佛堂佢係一個助手啊，一個投資者啊，定係一個嚇、啊、即係 其實嗰時陳振聰側邊嘅太太都類似㗎，佢都唔出聲㗎，只、知道佢即係其實呢啲女性唔出奇咯。 其實會唔會主要係金錢利益咧？ 又未必。即可能就係咧，有時個模式啊，一個模式佢覺得舒舒服，又唔使點做，又唔係純粹為錢，側邊有個人 幫你抄下啲詩句咁啫、 即係類似咁樣。咁我諗佢就會選擇都 OK 啦。即其實特別係佢唔係好深愛咧，男人先會。 唔係喎，小提反，人哋話好深愛喎。 特別係佢 應該調翻咗反話嚟嗰啲， 佢把口啊嘛，佢都可能只係自己以為自己好愛嘅，就幻想。咁其實就係佢以為自己愛，其實就係咧，其實 因為滿足現狀嘅生活係啦。 即係我話嗰啲叫恩愛，個恩愛就唔係真恩愛種恩愛啊，即係恩啊恩情嗰種或者叫習慣，即係嗰個感情嗰種咁嘅恩愛。 好似邊個親人咁樣。 係啦，冇所謂啦咁樣。咁啊，我其實痛痛地咧，又唔好，即係唔慣嘅，又唔會即係撕心裂肺咁樣咯。俾人搶咗男人，即係啲人又唔係啊嘛，即係死過癲咗啊嘛。但係佢話啦，我都唔開心，不過算啦，冇辦法啦，即係嗰類反應咯。 喂，咁樣其實又唔到佢即係唔係咁樣諗嘅，因為其實換咗第二個女人，就算花家姐都可能會冇辦法唔跌糖嘅。點解呢個？因為呢個男人就算我唔知佢咩樣啊，但係問題呢個男人咧，你聽佢付身家。你會好滿足噶， 陣間講身家，陣間講啊呢啲。不過我依度反而想講翻少少，就係咧喺後嚟喺庭上咧，呢、這、一個李錦士咧就去顯露到咧，其實佢對呢個次子咧，即係死咗嘅其中一個小朋友啦，係好似近乎係一無所知嘅。咁人哋就話佢啦，即係辯方就話啊，梗係啦，你啊攞咗個資優嘅大仔去啊嘛，你明知呢個次子咧就係、有少少次子啊，天生有陽簡症嘅，甚至乎咧入過青山嘅，但係你係一無所知嘅。咁甚至乎咧問佢啊，你知唔知佢喺邊度讀書啊？咪喺嗰條橋過咗嗰條橋咯。咁但又講唔出邊間學校嘅。咁似乎咧佢就好唔關心呢兩個小朋友。 唔止唔關心個小朋友添，仲聽講就即係佢生啲兩個仔嗰陣時候，其實佢都冇去過醫院， 冇去過醫院啦， 冇去過醫院㗎， 係啦，又都冇探過，即係佢嘅呢個女友啦咁樣。咁但係佢自己係否認嘅，佢就話唔係噶，咁我想探佢噶，不過佢第二日就已經出咗院啦。 出院咁快啊？呢頭生嗰頭出院。 小提反你太太係咪咁快出院？ 唔係應該唔會咁快嘅， 係啦。 即係大話連篇嘅，你睇下佢庭上，我啱啱想再講多啲，佢其實超多大話嘅。咁但係嗰啲大話又好白痴啊！我覺得，好似當人傻咯，咁咪當曬傳喎，即係法庭啲人都 全部都係嗰啲信徒當曬， 即係 short 嘅。咁然之後咧，佢亦都即係提到咧，就係話佢唔係對個呢一個李鳳儀咁差嘅啫。佢以前咧都啱啱識佢嘅時候咧，都攞咗揞咗18,000出嚟，就喺黃金海岸嗰個酒店咧，就同佢住咗5晚嘅。咁啊，係嗰陣時咧，就大家發生咗關係咧，就咁樣就有咗嘅啫，大家你情我願。 所以咧，就呢個版本就同埋阿鼻哥版本係唔同嘅，因為佢版本就話佢喺佛堂嗰度搞佢噶嘛。 係咯。 嚇，佢就話我梗係唔會喺佛堂嗰度搞佢啦，我同佢嗰啲係叫正常嘅性關係，我同佢正常touch嘅嚇，我同佢攞咗18,000出嚟喺黃金海岸嗰度咧，去卿卿我，跟住我正常發生咗性關係。 係嘛？ 並非是我話要同佢加洋咯， 嚇嗰個係法庭喎，唔係佛堂喎， 唔係啊，冇問題噶，我專登講， 唔係我話呢個神棍， 呢個神棍咪主講咯， 當佢係佛堂繼續係咪啊？繼續喺度吹水嚇，咁佢吹水吹到幾大咧？或者即係呢個李鳳儀之後啦，佢亦都有即係解釋啦，點解佢要最後咧會咁狠心去殺咗自己嘅仔女咧？佢心路歷程係點咧？我哋一間慢慢再追蹤呢一單案啦。各 位 Radio 999.tv 嘅会员，我花家姐祝大家猴年花开富贵，花团锦簇，花枝招展，同埋花多啲钱喺 Radio 999.tv， 咁啊为之精明啦。 哇，颜色一路咁样啊，咁啊祝大家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嘅会员或者唔系会员咧，都可以成为会员啦。会员就做，唔系会员就加入做啦吓。咁咧就猴年啊青黄，唔好乌晒晒啊！ 好嘅， 正。 我啊大方啲嘅，啲唔系会员嘅，我都祝埋你嘅，绝对唔会力不从心同埋力有不逮，今年就变成有心有力嘅，好冇？ 好，大家咁啊，记住快啲加入我哋啊，成为我哋一份子啊吓！ 恭喜发财啦！ 猴年大家发多啲财， 冇错，金睛火眼啊！记得睇实东头湾道九啊九号， 仲有身体健康啊！ 各位 Radio 999.tv 嘅听众，我小花祝大家猴年进步，合家庭安。我又想祝鬼故王叔叔，希望佢可以多啲头发，多啲人鍾意。 你个十妹咁多嘢讲，揸住啦。 多谢， 攞住啦。 哎呀，多谢。讲真话会有利是收噶。另外我又想祝肥叔叔叔，希望快啲揾到个大波妹。妈咪话唔好讲呢啲嘢。我祝肥叔叔叔可以快啲揾到个靓嘅女朋友，同埋唔好成日就花家姐。最后我希望花家姐可以多啲人鍾意，同埋 Radio 999.tv 嘅听众越嚟越多，收视爆灯，恭喜恭喜。 你咁乖，等我呢俾封利是过你先，小花。各位观众听众，新年到啦，我花家姐祝福大家花开富贵，如意吉祥，在这里都呼吁大家将你们部分的利是钱捐给我们 Radio999.tv， 让我们可以不断壮大我们的网台，做更加多好的节目回馈大家，也可以帮助到一些冤狱中的人士和他们的家属的。在这里要祝福大家，就是身体健康，还有财源滚滚来。